重。专家讲的仔细，这些服务保障人员学的认真。 我觉得收获特别多，然后我都是做了个现场影像的拍照啊，记录下来了。特别是从那个人员管理和场地管理方面，还有消毒频次之类的，在工作中就按照这个要求去做。 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2号到7号举行，在国家会议中心和首钢园设置双会场。石景山区本着安全第一、从严从紧、精准防控、严密细致的原则，全面做好各项工作。区商务局局长吕松涛说， 首钢园首次作为举办地之一，举办专题展及与专题配套的论坛、会议及编会活动，展览面积呢约9.4万平方米。石景山区充分发挥主办地的优势，积极对接市执委会和首钢园区，全面落实安全保卫、交通保障、疫情防控、食品安全重点工作。我们将会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服务保障工作，确保2021年服贸会成功举办。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市公积金管理中心昨天发布《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信用评价管理办法》试行，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办法将为公积金缴存单位和职工建立信用等级，信用评价为差者可能将被限制业务办理资格。 随着开学季到来，学生旅客返程需求逐渐增加，为避免人员聚集，做好疫情防控，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售票厅开设学生票窗口，方便学生旅客快速办理客票业务。本市各大火车站对所有进站旅客实行健康码查验，实时监测旅客体温，加大站内消毒频率。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昨天迎来江西航空驻场运营，截至到本航季末，江西航空将每天直飞一班大兴到南昌的往返航班。目前在大兴机场运营的航空公司达到31家，覆盖国内航线148条。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谭艳杰、贾萌，播音员刘佳、于飞，感谢您的收听。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9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环评达标，自测却超标。紧邻轨道交通线，小区居民深受噪音困扰，加装隔音罩的诉求能实现吗？ 根本就睡不了觉，有的时候能达到80多分贝，最高是90多。 市民对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提出质疑，属地部门一一作出回应。 也是根据咱们国办的这个要求啊，2000年以前的小区都要在14-15期间要基本完成改造。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多位市民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家所在的昌平区驻总万科天地祥业家园小区临近轨道交通昌平线和8号线，两年来一直受到轨道列车的噪音干扰，居民们强烈要求安装隔音板，但问题却迟迟没有回复，究竟是怎么回事？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邢一鸣的报道。 王先生家住在昌平区 TBD 驻总万科天地祥业家园小区7号院11号楼。8月23号晚上，王先生站在自家窗户旁，用手机测试到的噪声音量是77分贝。祥业家园小区2018年开始交付，共3个院，7号院有2栋住宅楼，其中11号楼离轨道交通线最近，大约步行不到1分钟的距离。王先生告诉记者，由于朱辛庄站是2条地铁线的交汇站，平时会车噪声非常大， 就在那8号线和地铁昌平线 出新庄站正好有四趟地铁，有的时候四趟同时从进出转，噪音特别大，刺耳，根本就睡不了觉，有的时候能达到80多分贝，最高是90多。 因此业主们入住后曾多次要求开发商安装隔音罩，但开发商回复说项目开始建设前已经做过环境影响测评。王先生说 是2015年给做的环评，说是噪音是40分贝，不给安装隔音罩，但是他这个楼房建成之后，他那个采集点肯定不可能跟地铁一般高啊。 居民们认为当初开发商做出的环评结果与如今的现实情况有所差距。对此，开发商北京祥业万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我们会实地的核实一下您反馈的这个情况。 另外，在业主们认为应该重新环评的问题上，业主与开发商存在意见分歧。第一个分歧是，开发商认为已经做过环评，且环评报告显示噪声在合理的范围内，但业主们的疑问是2015年的报告结果是否还适用于现在。记者咨询了12369环境保护热线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回复说 当时是达标的，环评也只能环评在当时的时候状态。 业主和开发商的第二个分歧是，现在噪声的实测值是否超过了法规要求的限定值。业主们根据自测结果认为噪声已经超出限值了。对此，昌平区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回复说 超不超标有检测，首先你得有监测资质，是必须得有专业人员资质和出报告的资质。 那么究竟能不能安装隔音罩？记者联系到属地沙河镇政府，沙河镇政府给出一份书面回复，针对居民强烈诉求，镇政府近日将协调开发商、环保局、祥业家园社区等相关单位和科室召开会议，共同商讨进一步解决办法。祥业家园小区业主提出的噪声困扰问题后续会如何处理？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追踪报道， 新闻热线7月20号曾经报道，昌平区名流花园小区的部分居民反映，自家小区的旧改工程启动了一年多仍然没有结束，给居民生活造成不便。当时居民徐先生告诉记者， 有很多楼上搭的架子是一年以前甚至快两年以前就搭好了。 报道播出后，北七家镇政府城乡建设办工作人员王先生联系到记者，就名流花园小区施工情况做出详细解释说明。在王先生看来，并不存在施工进程缓慢的问题。 咱们从冬施结束以后啊，咱们经历了毕业季，加上咱们近期从6月底这连续的降雨，但是我们没有这些因素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在正常的施工。 名流花园小区欧风苑于2000年开盘，一层楼体外侧贴有类似欧洲古堡风格的蘑菇石。目前小区旧改的主要内容是在楼体外部加贴保温层。而欧风苑贴保温层之前，需要先将众多蘑菇石拆除。当时居民徐先生质疑， 我们全是2000年左右建成的小区，怎么能算是老旧小区呢？我们整个这个楼是有内保温墙的，它等于就是这个工程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对此，北七家镇政府城乡建设办王先生认为，按照国办要求，2000年以前的小区都需要进行老旧小区改造，而项目的确定过程也是经过了严格的审批程序， 由住建委报区政府进行审批，再由区政府上会确定，报到咱们北京市老旧小区综合整治联谊会办公室。 对于居民徐先生提出的有内保温的房子是否有必要加装外保温，王先生认为 它这个是蘑菇石是达不到这个节能标准的。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是重大民生工程和发展工程，希望相关部门优化改造程序，同时加强与居民的沟通，也希望居民能够更多的理解相关部门，配合改造工作。名流花园旧改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孟雨，主持人超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主播在线。 北京移动全家享套餐全新来袭，每月仅需99元起，即享20G 流量、1000分钟语音、300兆宽带及2张副卡加互联网电视盒，资源可共享，套餐全家用，省钱又省心。详询10086。 中国银行随心之贷个人消费贷款，贷款额度最高30万，线下申请，线上用款，手续简便，贷款年利率4.35%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纯信用随心贷。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北京农行掌上银行早晚市上线了，每天早8点至12点，晚19点至22点，特价抢好物，每天有惊喜。活动详见农行掌银 APP， 中国本地玩秒杀栏目，好物多多，超值来袭哦。 中国电子口岸数据中心北京分中心与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合作的电子口岸合作制卡代理点营业了。建行代办点可办理企业电子口岸入网、法人、操作员、报关员新增、换领等业务，详询建行9555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每天清晨唤醒你的不只有闹钟，还有最新的消息。每天清晨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7:41，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早上好，我是主播李玲。今天是2021年8月26号星期四，机动车尾号4和9限行。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的是，北京出招均衡办学，今年起将大面积推进校长教师轮岗。 京城京市本周日地铁1号线8通线实现跨线运营。 北京丰台站全面转入室内外装修施工，预计年底投入运营。 国内方面将关注疫苗加强针要不要打，专家为您解读。 八点开始国际方面消息，塔利班代表团在喀布尔会见中国大使，外交部作出回应。 财经资讯，工信部表示将适时开展钠离子电池标准制定，引导产业高质量发展。 前沿科技，我国爆炸力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郑哲敏先生逝世。 大约在8:30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中国残奥代表团首日大丰收，五金一银两铜排名第二。 好，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于浩和李玲带您关注昨夜今晨的重要新闻，接下来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头条，我们先来关注教育领域。在昨天召开的北京市教育双减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毅介绍说，新的学期北京将大面积大比例推进干部教师的轮岗。 交流轮岗的对象为公办学校正副校长和公办学校在编在岗教师，凡是距离退休时间超过5年的，并且在同一所学校任职满6年的正副校长，原则上应该进行交流轮岗。凡是距离退休时间超过5年的，并且在同一所学校连续工作6年及以上的教师，原则上都应进行交流轮岗。 交流的主要形式包括区域内校长交流轮换、骨干教师均衡配置、普通教师派位轮岗3个维度。李毅介绍说，主要从缩小区域内校级差距的实际需要出发，在推进学区教育集团内校级间师资均衡配置基础之上，重点推进全区范围内校长交流轮换、区级以上骨干教师均衡配置。 轮岗工作范围会逐渐扩大，东城区、密云区是第一批试点区，其中东城区将以先小学后初中、先骨干后普通等为原则，启动新一轮干部教师交流轮岗，力争用3年时间实现东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干部教师100%交流轮岗。 除了东城、密云以外，下一步北京还将会有计划的逐步扩大试点，在今年年底之前再启动6个区的干部教师轮岗交流试点。 对于教师轮岗，大家关心的是学生的培养需要一定的周期，那么这个周期怎么设置呢？对此李毅表示，干部教师轮岗交流至少是一学期一学年，最好是一个成长的周期，比如3年一个学段，在这样的学段中保持教育供给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那除了学生的教学质量，老师轮岗期间的待遇保障也很重要。对此呢，李毅表示，会将校长教师参与交流轮岗和工作绩效作为校长晋级职称晋级，包括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聘与晋升等方面的条件之一，在绩效工资分配当中予以适当的倾斜。 关于教师轮岗制度，在上世纪90年代，有一些地区在尝试用城市教师交流到农村的办法，解决农村师资紧缺和教育质量不高的问题。2014年9月，教育部、财政部等部门联合发布文件，提出从当年开始，力争用3到5年时间实现区域内校长教师交流的制度化、常态化。此后，各地纷纷出台了实施文件，并进行了相应的探索尝试。 那么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教师轮岗的制度化并没有落实到位？这之中出现了什么问题？为此呢，昨天晚上我们专门采访了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昭辉，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我认为，首先还是各个地方对实现教育均衡的意识不够，反而呢认为我这个地方要有一个好的学校更重要。那么有好的学校就要有好的老师，所以这些年呢，就包括北京在内，总是把一些好的老师拔到那些好的学校去，是做这样一个逆向的这种流动，而没有呢真正的考虑把这个好的学校的老师能够配置到相对薄弱的学校。另外一方面呢，那么作为好的学校这一方面呢，他也希望自己获得更好的教学业绩，那么就不断的去想各种点子，挖这些相对比较好的老师。这两股力量呢一直都在发挥作用，就使得我们学校之间的均衡呢反而就出现新的问题。 老百姓择校选的无非是好学校、好老师，增加老百姓家门口的好学校和好老师，显然教育部门应该努力的方向。不过呢，需要警惕的是，不能让这种轮岗成为应景行为。 那么要想让教师轮岗真正达到效果，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措施，需要各个部门的共同努力。咱们继续来听一听楚昭辉的分析。 我认为就是要做更细的规划，不是简单的把人轮到某一个学校就行了。所以更细的规划呢，就包括要教师和轮岗所到的那个学校要相互了解。再比方讲，这个某一个教师他教的这一轮学生，最好能够把他带到他的毕业最短必须，比方讲初中3年就是3年，小学6年就是6年，不要在这个中间去把这个老师调离。这个我觉得这是这另外一个细节。再还有一个呢，就是确确实实双方都有这个意愿的，不要强制，还是应该由老师和学校相互选择，这样的效果更好。然后在这个轮岗的距离呢也不能太远，特别是到农村去啊，一定要解决好轮岗教师的吃饭、住宿、交通这样一些问题。那么相关的与这些相关的细节呢还有很多，就是最关键的是一定要从轮岗以后的效果来看轮岗，而不是仅仅是有这个轮岗的形式。 有关部门要明确，轮岗的目的是为了推进教育均衡，让所有学校获得良性发展，不是简单的削峰填谷搞平均主义。对此，楚昭辉认为，要想真正达到教育均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实际上深层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学校之间不能够分等级。这一点呢，像日本、韩国呢，它是做的比较好的。日本即便很偏远的一个小学，它的设施各方面的设备、老师都是相等的。它也就是两个老师在那里，那么它也要配备更优秀的老师在那里，它才能够保障那个质量的底线能够达到。现在我们很多义务教阶段的学校呢，质量差距是太大了，这个问题呢不得不解决。我们现在学校之间还不平等，这个问题呢还没有得到真正解决。如果学校之间真正实现了平等，那么教师轮岗不轮岗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包括我们办重点校、示范校，还有几类校，这样的都是一个分等级的做法。所以呢，要实现均衡呢，要彻底的放弃这些分等级的做法。这个还是看意识嘛，公平的意识，你政府的认识程度是不是采取了切实有效的措施。其他国家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有的就是用5年10年就解决了，但是现在我们讲均衡的问题至少是有20年了没有解决，这跟我们有一些措施也直接相关的。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 京城京市。 先来说一说地铁一号线和八通线，本周日首班车企将会跨线运营，实现城市中心区与副中心的双向无换乘直达。 周六晚上，地铁公司将实施一号线与八通线的跨线道接工程，到时候一号线四惠东站、古城站、八通线环球度假区站末班车都会提前到晚上十点，四惠站末班车提前到晚上十点半。 一号线与八通线跨线运营之后，四惠站和四惠东站将由始发站变为中间站，并且呢由换乘站变为普通站。大家可以从古城站一趟直达环球度假区，全程时间大概是85分钟。现有的四惠东站一号线站台和八通线站台将会封闭停用，大家呢可以按照车站的标志以及工作人员指引有序的出站以及乘降列车。 嗯。还是和交通有关，近日北京丰台站改建工程已经全面转入室内外装修施工，全线轨道铺设同步进行，按照计划今年年底丰台站将正式投入运营。 装修完成之后，整个车站将会呈现一种暖金色，营造出一种温馨的乘车体验。站内还会出现北京钟鼓楼等带有北京元素的设计，让一下火车的旅客一下子就能感受到自己到了北京城。 丰台站还在候车厅卫生间附近设置了行李自助寄存柜，旅客可以通过扫码来自助存取行李，不用再拖着行李箱去卫生间了。 建成后的北京丰台站呢，将会承担京广高铁、京港台高铁以及丰沙京原京沪线等多条线路的始发中道作业，对于优化首都交通运输结构、完善首都综合交通体系、带动社会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近日，市发改委批复了归水河南部水系连通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主要通过引白河补水库水源向官厅水库补水，形成永定河上游重要的补水通道，并同步改善延庆新城水环境。 连通工程涉及白河南干渠、官厅水库补水渠、十三陵补水渠三条河道，完工之后可以根据需要向官厅水库、十三陵水库补水，形成跨流域连通的水网，助力优化全市水资源配置。 用新闻叫醒耳朵，用思想感知世界，这里是主播在线，欢迎继续收听。 国内方面，先来关注，随着我国免疫屏障的逐步建立和变异毒株的全球蔓延，大家对于是否需要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加强针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近日，国药集团中国生物首席科学家、副总裁张云涛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了加强针研发情况，并就相关热点话题回应了公众关切。 去年，中国生物在开展一二期临床研究时就已经设计了加强针试验，相关数据近期已经对外公布。数据显示呢，在三岁以上人群当中，接种第三剂中国生物新冠疫苗之后，安全性与耐受性良好，并能够引导较强的抗体反应。 那什么时候可以接种加强针呢？张云涛说，根据相关研判，未来可能会在形成全人群免疫屏障，应接尽接第二针之后，择期开展加强针的接种。 对于哪些人群应当优先接种加强针，张云涛表示，应该是一些特殊人群，比如说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与社会经济活动接触最密切的人群，包括像餐饮、航空、快递从业人员等。 我们再来关注石油勘探领域的一项重大突破。昨天，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朱国文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大庆油田古龙页岩油勘探获得重大战略突破，落实页岩油预测地质储量12.68亿吨，相当于在大庆底下找到了一个新大庆。 不同于大庆油田常规区块采出的这个黑褐色的原油啊，这个古龙页岩油呢，它呈现出黄色，它的这个淡黄色，它的原油密度低，氢氢含量高，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将会带动乙烯产业链价值链的跨越发展。 专家分析指出，这一突破是大庆油田石油勘探史上新的里程碑，实现了页岩油开发理论的重大创新，取得了页岩油勘探关键工程技术突破。 好了，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赵以阳为您编辑的。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马上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刘继军。刘工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哎，给我们说说今天天气哈。 今天天气非常好，早晨呢气温基本上在18-19度，天气凉爽舒适，非常适宜大家晨练。那么今天呢是以晴为主的天气，光照很强，气温将快速上升，不过呢整个气层的温度啊并不是很高，所以说呢今天的最高气温也就是29度左右。应该说呢现在的相对湿度也比较小，这种天气即便是中午达到29度，假如不在这个太阳下直晒，这种天气呢也不会感觉到很热，所以说呢天气非常好，非常适宜大家安排户外活动。只是呢光照比较强，户外活动朋友一定要注意防晒。这个未来几天呢天气还是以晴为主的天气，气温变化不大，基本上最高气温在28-29度之间，最低气温18-19度之间，初见这个秋高气爽，所以说呢天气是非常好的。主持人， 那未来几天整体的走势呢？ 走势基本上都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变化幅度不大。大部分时间都是在30度以下，最低气温呢基本上18-19度，天气非常好。 最舒服的时候来了哈。 对的。 好的，感谢刘工的介绍和分析，谢谢您，再见。 再见。 好，谢谢刘工，也再来了解一下今天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70%。 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登山指数预报，近期呢频繁降雨使得山区的地质条件更加脆弱，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近期不适宜外出登山。 未来三天京城没有全市性的降雨过程，顺银擦洗车辆。 好了，一段广告和整点报时之后，进入到主播在线的第二时段，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8工银财富季2021全新升级，五大福利火力全开， 智慧金融心动得扣，明星基金全新权益，保险保障面面俱到，优选创新爆款理财专享福利即刻启送， 智慧财富美好与共，就在828工银财富季。 工银财富季华夏基金重磅出击，华夏优江生活混合基金 A 类012421， C 类012422，华夏消费一姐孙毅加担当，9月6日起闪亮登场，敬请期待。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中国银行随心之贷个人消费贷款，贷款额度最高30万，线下申请线上用款，手续简便，贷款年利率4.35%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纯信用随心贷，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啊？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点半，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您好，我是主播李玲。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将会听到国际方面，塔利班代表团在喀布尔会见中国大使，外交部作出回应。 阿塔代表团抵达唯一未降的潘杰希尔省谈判，预计不会交战。 财经资讯，工信部表示将适时开展钠离子电池标准制定，引导产业高质量发展。 前沿科技，我国爆炸力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郑哲敏先生逝世。 大约在8点30分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北京环球度假区公交地铁高速今天全线开通。 中国残奥代表团首日大丰收，五金一银两铜排名第二。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于浩和李玲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据人民日报的消息，当地时间24号，阿富汗塔利班驻卡塔尔首都多哈政治办事处发言人纳伊姆发推特称，塔利班代表团在喀布尔会见了中国驻阿富汗大使一行。报道称，双方讨论了阿富汗当前局势等问题。 对此，昨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与阿富汗塔利班方面有着畅通有效的沟通与磋商，喀布尔自然是双方讨论各种要务的重要平台和渠道。 汪文斌说，中方对阿富汗的政策是一贯和明确的，我们始终尊重阿富汗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奉行不干涉阿富汗内政的政策，坚持全面向全体阿富汗人民的友好政策，中方尊重阿富汗人民自主决定自身的前途命运，支持将阿人主导、阿人所有的原则落实到实处。那么愿继续同阿富汗发展睦邻友好合作关系，为阿富汗和平与重建发挩建设性的作用。 当地时间24号，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表示，阿富汗想与中国和所有国家都保持良好关系，会寻求与中国发展经济和友好关系。 当地时间24号，阿富汗塔利班消息人士称，塔利班代表团当天前往了仍由阿富汗政府军控制的潘杰希尔省进行谈判，潘杰希尔省预计会不战而降。 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他有80%的把握确信潘杰希尔省不会发生战斗。他表示，潘杰希尔省问题应该通过对话来解决，塔利班不希望在阿富汗任何省份发生战争，目前问题正在解决，阿富汗政府军必须交出武器，而塔利班会尽力满足他们的要求。 还是在24号同一天，塔利班表示期待美国等多哈谈判进程参与国协助将塔利班从联合国的恐怖组织名单当中移除。 塔利班驻卡塔尔政治办公室发言人沙欣表示，根据联合国的定义，塔利班并非恐怖组织。他还说，依照多哈协议，阿富汗内部谈判启动三个月后，塔利班成员已经从被制裁名单中剔除。他们希望参加这些磋商的国家，尤其是美国，采取相应措施履行自己的义务。 那么说到美国呢，当地时间24号，美国国会众议院两名议员乘包机抵达喀布尔机场，逗留了几小时之后离开。他们声称此行是为履行国会议员监督政府工作的职责。 据报道，这两人是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莫尔顿、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梅杰，他们都是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同时也是退役军人，曾在伊拉克战场服役。其中，梅杰曾是陆军后备队队员，之后供职于一家非政府机构，在阿富汗提供援助。 两人从喀布尔机场离开后发表联合声明说，作为国会议员，他们有监督行政系统的职责，悄悄到访，离开后才公开行程，是为了尽可能的减少风险，少打扰机场的人。 联合声明中显示，他们到访阿富汗是为了敦促总统延长美方撤离时间。从现场的情况来看，8月31号的最后期限需要推迟，无论以什么方式，美国都无法按期撤出所有人。 不过呢，他们这次到访啊，确实惹恼了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和白宫官员。原因是两名议员事先没有与美方的外交人员和负责撤离的美军人员沟通。报道说，直到他们的包机即将降落喀布尔机场的时候，美军才知道这两位议员的到来。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说，政府方面认为议员的来访并没有发挥帮忙作用。另外还有多名美国官员抱怨说，他们的到访让正在喀布尔机场紧张组织美国人和阿富汗人撤离的美军士兵和指挥官分心。 再来关注美国方面消息，当地时间23号，纽约州州长科莫因为性侵丑闻被迫辞职，接替他的是纽约副州长霍楚尔，她也是纽约州首位女州长。 据报道，科莫在发表离别演说时，除了细数十多年来执政生涯取得的成就之外，还大加指责了政坛压力与媒体炒作导致外界仓促做出判断，没等真相大白就急下结论。 根据纽约州总检察长办公室发布的报告显示，科莫在2013年到2020年期间对11名女性进行过性骚扰，其中包括多名女性助理。尽管科莫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但是他坚称指控言过其实，存在不属实的内容。 当地时间24号，新任州长霍楚尔在就职讲话中说，今后所有纽约州政府职员必须接受有关性骚扰的道德课程培训。他要求政府职员必须参加实时课程，而不是仅仅观看相关题材的录播视频。 霍楚尔说，就任州长以后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大幅改革州政府工作文化，将对跨越红线的人采取零容忍的态度。 我们接下来把目光转向日本，来关注虽然东京残奥会原定为17万日本学生提供入场观赛的机会，但是由于近期日本疫情恶化，观赛学生人数被锐减到4万多人。 东京都内多个区的教育委员会也收到了来自学生家长和区民的反馈，对于疫情中观赛感到不安，要求取消学生观赛活动。东京都涩谷区教委回应称，学校一直在开展残奥会教育，而观赛呢也是教育的重要一环。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24号在记者会上表示，将进一步为残奥会的安全观赛做好准备。 日本政府新冠对策小组负责人尾身茂曾表示，与奥运会时相比，现在的感染状况非常糟糕，持谨慎姿态。参与残奥会学校联合观赛项目的日本自治体也表示，学生观赛并不是强制性的，许多学校将采取使用包巴士出行、扩大观赛的座位间隔，以及在比赛场馆实施测体温和消毒等对策。 近期呢，确实日本全国的新冠感染人数骤增，在截至8月24号的一周内，有6天每天的新增病例都超过20000人。日本政府计划于25号晚上宣布追加北海道、宫城、爱知等8个道县进入紧急状态，这就意味着紧急事态宣言将覆盖日本全国的21个都道府县。 不过对于政府采取的防疫措施，日本的部分民众认为力度不够。最新民调显示，67%的受访者认为有必要采取封城等类似的措施来防控疫情。 此前呢，日本全国知事会也提议中央政府考虑采取封城措施，但是呢，首相菅义伟7月底时曾回应称，日本不习惯采取封城手段。那么欧洲封城也没有解决实际问题，关键还是要接种疫苗。日本政府官员也表示，封城的前提是制定新的法案，而强制力很强的法案预计难以通过。 和奥运相关，最近呢还有一个热点事件。近日，我国东京奥运会女子蹦床冠军朱雪莹发微博表示，自己7月30号刚得的奖牌啊，突然掉了一层皮。她在网上晒出了金牌掉皮的照片之后，迅速登上了热搜，引发网友热议。有网友还对此调侃说：“兴许能抠出巧克力。” 嗨，就是馋了。针对此事呢，昨天东京奥组委回应称，这次剥落的部分并不是镀金，而是本来涂在奖牌表面的一层镀膜。 东京奥组委解释说呢，之所以在奖牌表面涂上一层薄膜，目的是为了防止奖牌上出现细小的划痕、凹痕和污渍，起到一种保护的作用。这种涂膜的本身的材质决定它不会永久附着在奖牌的表面。 那对于是否可以给运动员更换奖牌这个问题呢，东京奥组委并没有给出直接答案。他们说的是，即使把表面的涂膜剥去，也不会影响奖牌本身的质量。 但是哪位冠军舍得这么抠一下呢？我看采访好像是汪顺也说自己试了试，发现真的能抠，不能再抠掉了。 万一真出巧克力就尴尬了。 还是很珍惜的。 当然， 国际事情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份24号发表的国际研究报告说，由于气候变化，欧洲西部遭遇强降水的概率可能会上升20%到800%，这与联合国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的观点相同。 我们看一下资料哈，7月中旬呢，欧洲多地遭遇暴雨引发洪涝灾害，其中德国和比利时的灾情最为严重，导致至少220人死亡。研究团队分析了欧洲西部自19世纪晚期到现在的气象数据，借助计算机的模型模拟研究了气候对这一地区降水以及洪涝灾害的影响。 研究显示，全球平均气温每上升1摄氏度，大气中的水含量就增加7%，导致强降水发生的概率及其严重程度就有所提升。和19世纪晚期相比，全球年均气温现阶段已经上升1.2摄氏度。欧洲西部夏季单日最大降水量增加3%到19%，发生类似上个月德国那样的强降雨及洪水的概率增加20%到800%。 那发起这项研究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说，预测的这个数值变化范围之所以比较大，原因是包括历史数据不足以及洪水破坏了水门观测设备等。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本月9号发布的报告也显示，气候变化将加速水循环，给部分地区带来更多强降雨和洪涝灾害。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是由赵以阳为您编辑的。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节目的编辑赵以阳。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来连线中国银行汇评专家龚超。龚超您好。 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好。 好的，那请您先帮我们回顾一下昨天外汇市场的整体情况。 好的，我们看到昨天美元对主要货币呢，最终还是收跌，美元指数中报在92.82。那近期美元呢，还是维持了一个强势震荡的局面。那从基本面来看的话呢，疫情仍然是令美元短线维持强势的主要原因。我们看到德尔塔的毒株的这个传染性和杀伤力啊，超出了预期。从6月以来呢，主要国家的新增感染人数呢，重回上升的趋势，也提振了这个市场的避险情绪，从而拉升了这个美元的避险需求。我们注意到呢，疫情的再次爆发也逐步在真实的这个经济数据中得以体现。包括8月的美国零售销售，包括英国7月零售销售，包括美国8月的消费者信心，这些重要的经济数据呢，都表现的较为暗淡。那本周呢，市场正在密切关注美联储周五在这个杰克森霍尔的会议。那投资者预期呢，年初的主席鲍威尔可能会就缩减货币刺激计划提供一个线索。那从技术上看的话呢，美元指数已经攀升到了一个2年的阻力线的上方。那后续呢，我们谨慎的看涨美元。那上方的目标呢，我们看在94.40。那作为美元的主要对手货币呢，欧元对美元昨日则最终收涨，报在1.1771。那受疫情和全球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影响的话，我们看到欧元短期呢还是承受了一些压力，但我们也观察到呢，部分市场观点呢也认为，伴随这个全球经济的逐步复苏呢，从就业的持续向好，将在长期利好像欧元这样的风险货币。那从技术上看的话呢，欧元短线呢仍然没有摆脱下行的一个趋势。那我们建议投资人呢，短线的谨慎的做空欧元的目标，那么看在 1.13 附近，那止损呢则考虑设在1.18的上方支撑。嗯，好的，那么未来美元对日元的情况怎么样，请您再帮我们分析一下。好的，我们看到美元对日元昨日呢最终也是上涨，收报在1.09.98。那作为一个比较典型的低息的避险货币呢，日元受这个风险情绪的影响呢比较大。那近期呢我们看到市场避险情绪的抬头呢一度令美元对日元自 111的这么一个上方的高点回落，那从技术上看的话呢，虽然这个货币呢，目前在技术上受到这个云层的压制，但是呢，仍然是牢牢的站在这个5年的长期的阻力线的上方。那我们建议投资人呢，还是短线谨慎的看涨美元对日元的首个目标位呢，我们看在112附近，那止损呢则建议设在109的下方。主持人， 嗯，好的，那最后还是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市场牌价。 好的，澳大利亚元对人民币报在4.693，加拿大元是5.138，瑞士法郎是7.0874，英镑是8.889，日元是5.8902，美元则报在6.7128。主持人， 嗯，好的，感谢龚超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明天见。再见。 好，以上观点之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在线，我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财经资讯。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把握经济脉搏，洞悉金融走向。主播在线，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财经资讯。 进入财经资讯，我们先来说一说工信部网站主题消息。工信部答复政协提案称，将组织有关标准研究机构适时的开展钠离子电池的标准制定，并且呢，在标准立项、标准报批等环节予以支持。嗯，我们来了解一下钠离子电池，主要依靠钠离子在正负极材料间的交互反应产生电流，工作原理和制造工艺与锂电池类似，可以直接使用锂电池的生产设备进行生产。 钠离子电池具有资源储备丰富、价格成本较低以及安全稳定性强等优势。嗯，那跟现在广泛应用的锂电池相比呢，钠离子电池它具有着资源储备丰富、价格较低，包括这个安全稳定性强等优势。首先呢，钠元素在全球的资源储备量远高于这个锂元素。嗯，材料成本呢和 这个锂离子电池相比呢，有大概30%到40%的下降空间。第二点呢，就是钠离子电池的成本和重量呢都要更低。此外，钠离子电池在高低温下都有相对稳定的电化学性能和安全性，那未来呢可以应用于储能和动力领域，有望推动新能源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变革。 嗯，不过目前呢，钠离子电池在产业化进程中还存在能量密度较低、循环寿命较短、配套供应链与 产业链不完善的问题仍处于商业化探索和持续改进当中。 工信部表示，将在“十四五”相关规划等政策文件中加强布局，从促进前沿技术攻关、完善配套政策、开拓市场应用等多方面着手，做好顶层设计、健全产业政策，统筹引导钠离子电池产业高质量发展。 北京方面，北京银保监局昨天发布了关于专项整治北京地区互联网保险营销宣传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保险公司、保险专业中介机构应全面停止在北京地区发布存在过度营销、诱导消费问题的互联网保险营销宣传广告。 据了解，所涉及到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首月议员、议员升级、免费赠险、实物抽奖、限时停售等内容，以及存在广告标志不清晰、关闭按钮不显著、整屏诱导点击等问题的广告。 通知要求保险公司、保险专业中介机构应当结合这次互联网保险乱象专项整治工作和通知要求，全面评估在本市发布的互联网保险营销宣传广告合规性，明确整改处理措施，逐一登记至管理台账。 同时，北京银保监局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互联网保险产品时，务必要树立理性的消费理念，仔细全面了解保险产品条款，在畅享互联网技术带来的消费便利同时，审慎点击确认相关内容，理性投保，切实维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 再来关注北京市公积金管理中心昨天发布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信用评价管理办法试行，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办法将为公积金缴存单位和职工建立信用等级，信用评价为差者可能将被限制业务办理资格。 办法提出信用评价等级结果呢，区分为 A、B、C、D 四个等级，具体又分为九级啊。那评价结果呢，实行动态调整。信用评价管理意味着守信者可以享受到激励权益，失信者将会接受惩戒。 以公积金缴存职工为例，等级为 A 者，在信用有效期内业务办理可适用信用承诺制融缺办理，以及按照相关政策应给予的其他守信激励措施。等级为 D 者，在信用有效期内可适用相应惩戒措施，包括限制其业务办理资格等。 那么哪些行为会被评定为 D 级呢？据了解，根据信用评级的标准，对于伪造证明材料、虚构住房消费行为、做出不实信用承诺等手段、违规提取住房公积金或者是骗取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缴存职工，已成功办理业务且经责令拒不改正的，就会被评定为 D 级。 相关负责人表示，分级分类监管措施的设计啊，是为了体现诚信便利、失信惩戒原则，打击住房公积金违法违规行为。同时，中心将对单位的信用监管和双随机监管相结合，建立信用监管与行政执法协同联动机制。 记者昨天从通州区商务局了解到，十四五时期，北京城市副中心将锚定文旅度假消费、高端品牌消费、时尚艺术消费、滨水休闲消费四大主题，释放消费内需潜力，提高国际市场吸引力，全力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新增长极。 按照计划，到2025年，北京城市副中心将基本形成北京高端品牌消费新阵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速达到8%左右，中高端零售业快速发展，五年累计引进首店、创新店、旗舰店数量200家以上。 十四五末，全区旅游总收入年均增速达到20%左右，大运河国家5A 级文化旅游景区将全面建成，北运河、非遗传习所等文旅融合项目也会建成开放，打造以2到3天游为主的大运河主题文化旅游精品线路，建成5家以上的五星级酒店。文旅度假消费则以环球主题公园和运河文化休闲项目为引擎，建成国家文旅商融合发展示范区。 再来关注这两天的一个热点，昨天呢，北京 SKP 微博针对北京 SKP 卖假货相关视频作出声明，称事件正在调查中，其所售所有耐克商品都是通过官方渠道采购，目前已经排查涉事相关批次耐克鞋库存在库商品都是正品。 从8月22号开始，在部分网络平台上出现了关于北京 SKP 卖假货的相关视频，引发了社会关注。 SKPS 是耐克官方授权多品牌零售商，所售所有的耐克商品均通过官方渠道采购。接到顾客投诉之后，北京 SKP 立刻对目前剩余的与该产品同一批次的库存商品进行全面排查，在库商品都是正品。 声明同时表示，北京 SKP 正积极联系相关部门进行进一步的梳理和调查，对于任何制假售假行为一贯实行零容忍，对于未经核实在网络上散布不实言论的机构和个人，已对北京 SKP 名誉造成侵犯的，北京 SKP 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消费领域，北京市消协昨天发布了一组箱包比较试验结果，结果显示呢，大部分箱包的质量比较好，40件背提包样品当中仅1件没有达到国家标准要求，20件旅行箱样品当中5件没有达到要求，其中不乏瑞士军刀、外交官等等这样的知名品牌。 为此，消协提醒，网购背提包时首先要查看标志是否齐全，外观应形体饱满、弧线自然、粘贴平服、整洁干净，配件应光亮、无锈残、无毛刺、无起皮脱落现象，拉链应拉合顺滑、无错位、无掉牙等等。 聚焦科技前沿，紧跟时代脚步，前沿科技。 昨天，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郑哲敏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 郑哲敏1924年生于山东济南，是我国爆炸力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曾先后师从于钱伟长、钱学森先生。1947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赴美国深造，五年学成后毅然归国，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长期的科研工作中，郑哲敏提出了流体弹塑性模型，促进形成完备的爆炸力学学科体系，被广泛应用于地下核爆炸、穿甲破甲以及钻地核爆弹等重要国防应用。他还建立了爆炸力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以武器设计与武器效应评估提供力学基础。 在民用领域，郑哲敏开辟了爆炸成型、爆炸筑堤等关键技术领域，解决了重大工程建设的核心难题。他说，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想为国家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郑老先生千古。 好，我们来关注火星探索。我国首次火星探测巡视器天问一号今年的5月15号成功着陆于火星的乌托邦平原南部。近期呢，中科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刘洋团队综合运用多遥感数据对着陆区开展研究，在着陆区的地质背景研究当中获得进展，可以为祝融号火星车的未来探测规划和科学数据解译提供重要的支撑。 火星乌托邦平原形成于诺亚纪，是火星北半球最大的撞击盆地，直径约为3200千米。地形数据表明，火星北半球可能存在古海洋。乌托邦平原位于推测的古海岸线内，剖析着陆区的地形地貌，还有物质成分，对探索其地质演化历史、验证火星古海洋假说具有着重要意义。 福贸会开幕在即，一批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新科技将会亮相，比如说实时空气和物体消毒机，让荔枝可以保鲜一个月的保鲜技术等等。我们来听一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原料呢，实际上就是空气中的氧气。这个机械开了以后，100平米左右的地方，一个小时之后，就是99%以上的细菌和病毒就杀死了。荔枝在这种技术的保鲜下，经历一个月以上的时间，化开了以后，还是跟刚刚保鲜的时候一样的新鲜。这其实就 室内实时动态空气和物体表面消毒技术，超高速冻结保鲜技术。在本次福贸会上，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投资和技术促进办公室将带来各国先进的黑科技。机构相关负责人吴亚斌介绍说，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是致力于促进工业发展的专门机构。今年福贸会展区将展示第四次工业革命新型实用技术， 还提供了一些现在急迫发展需要的技术解决方案，包括双碳目标实现的解决，实现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方案。我们在里边充分地凸显了国际合作，有中国、美国的合作项目，有日本的技术，我们结合了线上和线下的优势，加深大家的了解。 本次福贸会也是香港贸易发展局第十次参展。香港贸发局中国内地总代表钟永喜介绍说，今年香港馆暂定展出15家香港企业的20个具有新颖创意和获得设计奖项的产品。 我们主要带一些外观设计比较亮丽的香港设计产品，文具啊、家庭用品啊、咖啡机啊等等。就因为疫情关系呢，我们有些香港企不能来到现场，我们就安排了香港馆的现场7场的直播，围绕服务贸易不同的内容专题分享我们一些经验，希望呢能引发更多的合作的机会。 香港馆还将通过互动体验，让观众深入了解香港的服务业在一带一路倡议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中的优势。 服贸会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也希望借助我们内地的服贸平台啊，让我们的商品可以开拓国内大循环的内销市场。 好，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财经、经济之声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我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 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全面投身乡村振兴建设，北京市多个小微快贷中心、三农金融服务站为您提供乡村振兴全套解决方案及服务，以人流、物流、现金流合一优势，圆您富村富民之梦。详询邮储银行北京各网点。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您获取新闻信息的那些熟悉的声音记忆，而现在，每一天的开始，无论您身在何处，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北京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曲先和。了解天下大事，掌握快捷资讯。每天早晨我只听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 正在视频棒棒就传起来，现在是三号郎平，四号就郎平在四号位的。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您好，我是宋世雄。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主播在线让您的生活精彩无限。 十七米多，中国队以七战七胜的优异成绩夺得了本届世界杯比赛的冠军。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好，早上的8:30，这里是由于浩和李玲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在线。我们进入到旅游资讯，先来关注，从今天开始到环球度假区旅游就更便捷了。今天北京环球度假区各交通站口正式同步开通，包括地铁、公交和高速路。 轨道交通环球度假区站呢，作为北京环球度假区配套建设的项目呢，是八通线南延、七号线东延的换乘站和终点站。地铁一号线和八通线实现跨线运营之后，乘客乘坐一号线可以实现从古城站到环球度假区站一趟直达。 刚刚我们在京城京市当中也介绍了，在这个周日一号线和八通线就能够跨线运营了。那么地面公交方面呢，北京公交集团从2021年8月26号首车起延长589路、T116路的运营范围，服务环球度假区周边的公交出行需求。589路、T102路、T112路群芳南街站更名为地铁高楼京站。 高速公路方面呢，京哈高速与东六环增设立交匝道和进出站口，市民驾车可以从京哈高速公路田家府站以及六环路张家湾北站两个站直达北京环球度假区，目前这两个收费站的口都已经启用了。 市民驾车可以从东六环路内环方向进出环球度假区，目前呢已经纳入东六环陆地工程同步建设，预计明年完工。 昨天，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的大北京新场景微旅行，只为找到你2021北京微旅行线路征集活动在北京报国寺正式启动。 这一次活动分为微旅行线路征集，从即日起到11月6号分三个阶段进行。微旅行线路征集评选的重点包括环球主题公园度假区加周边线路、北京建筑主题线路、北京水上游线路、红色旅游线路以及北京网红打卡地线路，还有中轴线、胡同、四合院、名人故居等主题文化探访线路。 各旅行社及 OTA 运营商、游客、市民还有旅游达人，只要有想法想参与，都可以通过登录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的官网，或者是文旅北京公众号，或者是遨游网等平台，在大北京新场景微旅行只为找到你2021北京微旅行线路征集活动专题页内填写相关信息，在线提交就行了。 旅游资讯我们再来关注，昨天上午航班号为 RY8919的江西航空波音737-800客机落地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标志着江西航空正式在大兴机场运行。 北京大兴到南昌航线填补了江西本土航空公司通航北京大兴的空白，增加了江西旅客乘机前往北京的选择。截止到本航季末，江西航空将每天直飞一班大兴至南昌的往返航班，在航线开通初期还为旅客朋友提供了机票优惠。 目前在大兴机场运营的航空公司有南航、东航、国航、中联航、厦航、北京航、江西航等31家，覆盖国内航线148条，国内航点139个。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先关注残奥会啊，昨天呢是东京残奥会的第一个比赛日，中国队表现很出色，一共拿下了5金1银2铜的出色战绩，暂时在金牌榜上排名第二位，仅次于澳大利亚。其中呢，中国击剑队包揽4金，游泳也拿下首金。 首个比赛日击剑赛场诞生4枚奖牌，中国队完成了包揽，其中呢，李豪夺得男子佩剑个人赛 A 级金牌，冯艳可夺得男子佩剑个人赛 B 级金牌，边境夺得女子佩剑个人赛 A 级金牌。 牌，谭淑梅夺得女子佩剑个人赛 B 级金牌。此外呢，铜牌赛中，中国选手肖荣与田健全击败各自对手，拿下两枚铜牌。 那游泳比赛当中呢，张丽在女子200米自由泳 S5 决赛当中夺冠。另外，在自行车的赛场上，女子3公里个人追逐赛 C1-3 级的决赛当中，王晓梅获得银牌，这也是中国队本次比赛的首枚奖牌。 文娱方面，我们来关注修身守正立心铸魂中国文联文艺工作者职业道德和行风建设工作座谈会近日在京举行。会议针对饭圈文化、顶流现象等和近期文艺界及娱乐圈集中出现的违法失德现象开展座谈交流。今年演员周冬雨、杜江宣读修身守正立心铸魂致广大文艺工作者倡议书。 倡议书称，最近一段时间，娱乐圈集中出现一些是非颠倒、美丑不分、价值观扭曲的乱象。当事明星逾越法律底线，背离公序良俗，有违职业道德，饭圈文化、娘炮形象喧嚣一时，畸形审美影响恶劣，社会震惊，人民不满。 倡议书要求从业人员要牢固树立知法、懂法、守法的法治思想，在名利场中保持清醒，心存敬畏，行有所止，自觉主动向人民学习，向书本学习，向生活学习，向前辈学习，向经典学习，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学习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 演艺人员要始终坚持把社会效益作为第一标准，绝不急功近利、粗制滥造，绝不掉入欲望的陷阱，成为市场的奴隶。 文娱方面，我们再来关注这两天的一个热点事件。几天前呢，一个名为天府少年团的偶像组合在成都进行了出道演出。这个团队7名成员中啊，最大的11岁，最小的7岁，平均年龄8岁。天府少年团出道的消息随即在网络上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对此呢，8月21号 ASE 公司发文强调，公司不是把孩子当作赚钱工具，而是在孵化具有时代意义的新一代的少年榜样。8月24号，这个少年团所属公司宣布少年团解散。 对于少年团的出道，大多数网友质疑孩子是否太小，参赛成团是否是自愿的呢？还有类似的评价，比方说很离谱，好好读书吧，这么小就进入资本市场，让孩子提前明白虚荣心是吗？这样的评论被高度点赞。那么面对网友的质疑，昨天呢，团队当中的一位家长，孩子的家长在接受新京报的采访时做出了回应，我们来听一听。 作为家长的时候，我也没有想说孩子要去当明星啊或干嘛的呀。所有的培训就跟那个普通的孩子上培训机构是一样的，我们都是在那个上完课以后去训练，去学唱歌、学跳舞，然后学礼仪啊那些。然后我们也是周末的时间学习，真的一天都没有落下。至少我儿子是每天早上把作业做完了然后再去。我们其实完全把这个当成一个培训班业余爱好，然后公司愿意出钱来培养你的孩子，有什么不可以吗？没有想过孩子要当明星，孩子喜欢做这件事情。我们80后以前也没有，就以前我们小时候可能有些什么想法，家长没有那么去支持，然后我们自己做父母以后，肯定愿意去支持孩子的一些现在想做的事情。 没收一分钱是吗？ 他没有收，公司想要打广告，他就想的是，哎，我要做一个好一点的这种形象出来，然后吸引到更多的人来不同的地方，比如他们用出道这个字眼。第二个呢，比如我们包括现场应援啊，那些其实应援都是我们家长，全是我们自己的亲朋好友，然后举个灯牌，就用了一个欠妥的造势的方式。少年团啊，这个名字呀，用出道啊，规格不太符合。我们没有什么经纪约，最多就是有一些代理，有些宣传，我们肯定要配合一下，其他也没有什么。 出去演出过几次啊？ 没有演出。网上说的是啊，你们家长咋想的？疯了吗？这么小孩子弄去挣钱？我自己有工作有事业，我疯了吗？我要把我孩子弄出去？我们作为家长，孩子其实是个受害者的角色。我们只是希望说，这个事情早一点过去，然后能够保护好孩子的一个意思。 我国2019年4月正式施行的未成年人节目管理规定当中，明确制定了制作传播未成年人参与的歌唱类选拔节目、真人秀节目、访谈脱口秀节目，应当符合国务院广播电视主管部门的要求。今年5月，北京市广播电视局也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综艺节目管理工作通知。 禁止未成年人参加选秀类网络综艺节目。 这个事情在网络上引起巨大的争议之后呢，事件进一步升级，成都市教育局已经高度关注这支低龄组合，并通过多种途径核查网友质疑的艺术团成员坠学现象。成都市文体旅游局也回应，已经注意到舆情，正介入调查。 天府少年团的所属公司是 ASE 亚洲星空娱乐公司。面对争议， ASE 亚洲星空娱乐中国执行单位的法人代表孙雷回应，成团的初衷并非选秀与造星，而是要推广天府文化，是公司在先期宣传中出现了调性错误，用了出道两个字，措辞不恰当。 低龄天府少年团的出道再一次将偶像低龄化的问题摆在人们面前。对这件事，半月谈在评论桌声，由于年龄小、后劲儿足、进步空间大，越来越多低龄偶像吸引着资本的目光和关注，被期待能够在热火朝天的偶像经济中分一杯羹。 专家表示，偶像养成产业的发展绝不能以牺牲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为代价，各级相关部门、经纪公司和网络平台应多方协力，真正遏制偶像养成产业的野蛮生长，助推其重归正轨。 如果说现在已经有一些偏离的苗头，咱们及时纠正啊，也是好的。我觉得就像这位家长说的，现在呢，最好能够尽量的保护好孩子，保护好孩子的隐私，不对他未来的学习生活造成影响。 另外，家长朋友也要自己多留一个心哈。你不交培训费，别人会给你提供培训。那我们知道什么东西都是要有回报的，对不对？那没有经纪约，有相关的宣传广告，现在事情没有发生，我们当然可以这样理解，但未来是不是把你们家小孩当成了挣钱的工具，你也不保准。所以他最后一句话说得很正确，有可能我们也是这个事件的受害人。我们当然在希望保护小朋友健康成长前提之下，能够让这类的事件尽早的杜绝，并且给出一个相关的标准。 是，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演出舞台方面。昨天国家大剧院官网发布消息，按照北京市疫情防控工作有关要求，为保障广大观众的健康与安全，经与相关演出方协商，国家大剧院将取消近期的多场演出，已经购票的观众可以退票。 这里介绍一下取消的演出，包括中英合作新编金奖人偶剧《鹅鹅鹅》，周末音乐会柴可夫斯基芭蕾故事音乐会和京剧盗库银、汾河湾、战金山、捉放曹，以及九月份的2021国家大剧院打击乐节开幕音乐会、荣耀与传承、李彪与北京交响乐团音乐会和2021国家大剧院打击乐节的闭幕音乐会、八音和鸣北京民族乐团音乐会。 退票方面，在大剧院官网及微信购票的观众、购票人不需要任何操作，国家大剧院将票款会退回原支付账户。通过大剧院票台或者电话购票的观众可以在线登记退票申请退款。 由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主办的音乐剧专业人才研修班目前正在面向社会招收学员，并且将在今年九月初开课。这也是天桥艺术中心音乐剧人才培训基地连续第三年针对音乐剧行业培养专业人才，多位业内专家学者将开班授课。 今年研修班的主题是探索与突破音乐剧的原创大年，包括音乐剧制作人王祥浅、费元红、话剧制作人李东、上海文广演艺集团总裁马晨聘在内的导师阵容，将围绕音乐剧制作、演出、资本运营等多个角度为学员授课。 再把目光转向电视屏幕，昨晚呢，在央视国际频道直播节目《今日关注》节目之后，主持人徐丽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各位观众再见。”那么昨天早些时候呢，徐丽在她的社交平台上发文官宣自己即将会退休。她表示，昨晚是她职业生涯中最后一场新闻直播，并且期待网友能够前来观看，语气间满是不舍。我们也来听一下徐丽昨晚的这场告别直播。 谢谢两位专家对今天话题进行的分析，也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节目。各位观众，再见。今天呢，是我在今日关注节目的最后一次播出，当然也是我在我的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次播出。现在要到了告别的时候，我很不舍，但是人生就是如此，告别就是告别。谢谢大家这么多年来对我们节目、对我本人的关心和支持。在这儿祝大家身体健康，工作愉快，家庭美满。 昨天我看朋友圈很多人都还录屏了徐丽老师最后的这场告别直播，尤其是最后的这个结束，而且说呢他没有过多的语言，当然我想在新闻节目当中确实没有办法说太多哈，但是能够看到他的表情，包括最后这一句再见的这个语气还是非常的郑重的，而且是两次点头向观众示意，最后招招手说这个再见啊，确实能够感觉到徐丽老师非常的不舍。很多的网友留言说很不舍徐丽老师离开央视，还有网友说自己已经看他的节目20年了，非常喜欢他铿锵干脆的声音。 我们介绍一下哈，1978年呢，年仅17岁的徐丽当时考入到长沙人民广播电台，1986年调入长沙电视台，1992年调入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任中国新闻节目主播，到现在已经长达29年。 在多年的付出与耕耘之后，他成为了央视四套和中国新闻的标志性主播，并且呢，凭借出色的个人能力，多次荣获国家政府奖与华语节目主持人金奖。我想我们也祝福徐丽老师开启新的人生阶段，退休生活愉快。 继续来关注穿胡同吃小吃，探访老字号，体验非遗文化，游览特色景点。这个夏天，北京首钢篮球俱乐部的球员们的身影频繁出现在京城的各处地标，还有这个商圈和景点哈，与众不同的高度和视角让他们变身京城最高推介官。北京首钢篮球俱乐部自制系列短视频《换个高度看北京》近日也是正式上线。 据了解，原创视频《换个高度看北京》从6月开始策划拍摄，截至目前已经先后前往后海奥森公园、新青年编辑部旧址、首钢园、通州大运河公园，还有王府井百货大楼等多处拍摄。在这些选取的地点当中，既有老北京的底蕴积淀，也有一些新北京的呈现的景象。 据介绍呢，这部系列短视频计划制作8集，每周播出1集，每集时长7分钟左右。大家呢可以通过北京首钢篮球俱乐部的微信、微博、抖音、快手等平台来观看。 好，北京时间呢早上8点45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翟轩为您编辑的。 好，下面进入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专栏，今天为您播出第41集。 百年辉煌历程，百位青年讲述，重温党史故事，感受奋进力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京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的刘鹏，1986年出生。在刚刚结束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我非常荣幸担任了广场活动部训练工作组副组长、千人献词团指导教师。今天我来讲述的是百年党史中的1961年，五星红旗飘扬世界赛场。1961年1月14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8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鉴于大跃进所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和带来的严重困难局面，强调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适当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和降低重工业发展速度。会议正式通过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8字方针，并决定在农村深入贯彻12条，进行整风整设。全会还批准上年9月中央政治局关于成立6个中央局的决定。在会上，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次会议标志着党的指导思想的重要转变，表明大跃进的方针实际上已经停止，国民经济转入调整的轨道。 1961年5·1劳动节，北京十分平静，广场上没有像往年一样举行盛大的游行。这一天，中央主要领导人都去了外地做调查研究。从1月开始，毛泽东沿京沪线南下，先后考察了杭州、长沙、广州等地。刘少奇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湖南。 周恩来去了河北邯郸，朱德去了四川，陈云回到上海青浦老家，邓小平和彭真在京郊顺义。面对前所未有的困难，一场大规模深入基层的调查研究工作在全国开展起来。 这一年四月，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举行，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举办世界大赛。 为争夺团体赛世界冠军的决战就要开始了。日本队是世界公认的强队，中国队面临严峻的考验。两队的比分变成4-3以后，也就是说，中国队如果能再赢一场，就会获得全胜。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荣国团和星野出场了。星野拉球出界，荣国团赢了第三局，中国队赢得了这次团体赛决赛的胜利。女子单打决战是一场使人惊心动魄的鏖战，邱钟慧和匈牙利选手高吉安，高吉安削球不过网，一球定胜负。邱钟慧的胜利使记录世界女子单打冠军的光荣榜上第一次写下了中国人的名字。 最终中国乒乓球队获得男子团体世界冠军，庄则栋、邱钟慧分别获得男女单打世界冠军，开创了我国乒乓球运动的新时代。体育赛场上的全面胜利以及运动员们迎难而上、奋勇拼搏的冲劲儿，也给正处于极度困难时期的全国人民带来巨大的鼓舞，并向全世界展现了一个年轻的共和国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百年辉煌历程，百位青年讲述，重温党史故事，感受奋进力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京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 好，接下来庆祝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专栏。 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赵宏伟，今天为大家讲述李素丽为人民服务没有终点站的故事。北京有个李素丽，服务那可真周到。几十年过去了，公交车售票员李素丽仍被人们津津乐道。人们提到的李素丽是北京公交窗口行业的优秀代表。她1962年出生于北京，1981年参加工作，成为公交汽车的一名售票员。在当了一辈子公共汽车司机的爸爸的教育下，在周围同事的感染和帮助下，当年与大学失之交臂的李素丽渐渐地爱上了售票员这份工作。从此平凡的售票台成为了他人生最大的舞台，十几年如一日，真诚热情地为乘客服务。各位乘客您好，欢迎乘坐21路1333号车。您可能来自祖国的大江南北四面八方，我将用北京人热情好客的传统为您提供周到的服务。途中如果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请求，请不要客气，我会热心帮助您。上世纪80-90年代，21路连接着北京西站和北京北站两个重要的交通枢纽，沿途还分布14个车站。当乘客坐上李素丽所在的21路公共汽车，尤其是外地乘客，就会被他热情而贴心的话语所温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李素丽的座右铭，他给自己订立了28字服务原则。 礼貌待客要热心，照顾乘客要细心，帮助乘客要真诚，热情服务要恒心。遇到老弱病残孕，李素丽就搀着他们上车，又扶着下车。外地乘客容易下错车或坐过站，进入每一站的时候，他就及时报站提醒。遇到穿长裙的女性，他忘不了提醒上下车时往上拎一拎，以免踩上摔跤。公交车进出每一个站时，无论春夏秋冬，李素丽都会敞开售票台旁的车窗玻璃，这样就可以更好地照顾乘客。即使下大雨，她也要把车窗打开，伸出伞遮在那些上车前脱掉雨衣收拢雨伞的乘客头上。她在车上背着各式各样的小东西，抽屉里的小棉垫是特意为抱孩子的乘客准备的，可以垫在售票台上，让孩子坐得舒服。小盒子里有塑料袋，遇到晕车或者不舒服想吐的乘客，就马上递上一个。遇到堵车，他就从布袋里拿出报纸、杂志，让乘客看一会儿，缓解焦虑。即使车厢里人再多，他都坚持在车厢里穿行售票，就为让乘客少走几步。每一条公共汽车的线路都有终点站，但为人民服务没有终点站。我永远属于我的乘客，属于我的岗位。在李素丽的心里，售票员这个岗位给了她每天都能向他人奉献真情的机会，她觉得每一天都过得很充实。18年的坚守和奉献，李素丽将平凡变得不凡。他用岗位做贡献、真情为他人的精神面貌和周到的服务，给乘客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赢得了人们的尊敬。21路1333号车也成了北京公交车中的亮丽名片。1999年12月10号，公交李素丽服务热线开通。您下车之后，往左走，大约70-80步。就到地铁站。这条服务热线的指路方式与众不同，用前后左右代替东南西北，用步数代替距离。因为问路的人大多都是外地人，他们不习惯用东南西北来辨别方向。成立热线之初，李素丽就定下规矩，每个接线员在下班后都要一步一步地量出所要走的步数，有时他还带着接线员们一起走，一起数。之后，李素丽又先后任北京交通服务热线主任、北京公交集团客户服务中心经理，职务职责、工作环境变了，但他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如一。2017年退休后，李素丽又投身公益慈善事业，为人民服务。仍在继续。 好，我们再来更新一下全国的疫情数据。据国家卫健委刚刚发布的消息，昨天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26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3例，本土病例3例，全都在云南。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来自上海。另外，昨天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9例，全都是境外输入。 好了，到这儿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节目编辑赵以阳、康立波、翟轩，主持人李玲、于浩，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更多新闻热点呢，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稍后是由加持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敬请收听。明天早晨主播在线和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明天见。 你该睡觉喽，准备装箱喽，你该起床喽。 往北斗寻找起点，随日月万水千山，一座城听你召唤，晨起日作夜眠。 传说在人间驰骋，不做神只有旁观，我